足延长。可爱这夜晚，不要变空泛，连一起的心窝，情浓时愿你靠贴我，从没隔阻。不用说太多谈近况，彼此心内意思亦同样。明天难料那样，情或会突然失方向。若你可，请不要再想，怀疑着我的立场，同徘徊梦里穿梭躲进梦乡，期望这夜会是继续。藏住了的爱意，为何一再出现？情仍将不再改变，你在靠着我身边。若你可，请不要再想，怀疑着我的立场，同徘徊梦里穿梭躲进梦乡，期望这夜会是继续。若你可，请不要再想，怀疑着我的立场，同徘徊梦里穿梭躲进梦乡，期望这夜会是继续。 明天会 心点碎酒杯，眼里泪，只是也在喊，遮不住那眼角的眼泪，暖暖的安慰，他给了过谁？沙哑在乎酒醒之后的憔悴，又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。

别让我再次热烈，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，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。

欢笑练习丢遍你我了心千金难买好人生 我有多一个朋友， 我并不在乎你